好听的歌曲啊，一下回到了那个听歌的年代啊，像动力火车呀、啊、像迪克牛仔啊，他们这种唱歌的方式、嗯、齐秦说呀，你要听动力火车的歌，你要一个人唱他们的歌就累死了两首、 嗯、 他们 所以他们两个人吗， 很高很高的、啊、 对、 这首歌也是我曾经真的在忠孝东路走过、 嗯嗯、 好长的街，好繁华也好落寞啊，那种感觉、嗯、还有什么伤心酸麻辣烫都很有， 别妈呀， 都很多都很多、嗯、啊，今天我们要去的是我国的宝岛台湾， 是的， 邀请到的是我们2018年的第一期直播嘉宾 Rock， 欢迎， 欢迎 Rock， 大家好， 哎，是的， 今天我们要带着他的、带着孩子去那边玩哈、 嗯， 刚刚说的工博院一两天的体验，而且我觉得其实刚刚在我们放广告的间隙，在微信朋友圈里看到朋友正在台北玩，发了很多便民的措施，特别是关于孩子的部分。Rock 作为妈妈肯定很注重这一环节、嗯、你会有细节的发现吗在那边？ 嗯，是有， 嗯 嗯、就是母婴的设施比较多， 嗯， 尤其是针对低幼的宝宝， 对， 然后最好的就是那个安全措施、 哦、 因为低幼的宝宝就是怕他从哪儿掉下来 滚 下 来 对 对, 对， 所以他那种换尿布的地方他都会有一个锁住的 围 对围着、 哦、 然后还把它锁起来， 嗯 啊，然后卫生间，尤其是妈妈一个人带孩子，卫生间有一个把孩子放在那儿然后卡在那儿锁起来的一个座位， 是任何的场所都会有这样一个主题的房间、 嗯、 是吗？ 比较常见， 你看， 嗯， 能想到的都给想到， 他们那儿这个设施还真的是挺完善的哈， 对对、嗯，刚刚说上半段以士林的这样一个住宿点啊为圆心啊、嗯、士林大家台北有很多的 夜市对， 这个孩子去这是、嗯、那么多人他觉得开心吗，他吃呗，是不是他对吃的印象怎么样， 但是那些我在想那些东西他适合小孩子吃吗， 他吃的怎么样， 我们家宝宝很有特色 啊， 那个时候正好是他那个唱歌的敏感期 啊，唱歌的敏感期、 嗯、他很喜欢唱歌、啊、然后他跑到那个淡水夜市就听人家唱歌、哦、然后有那种类似于小周杰伦唱的全是周杰伦的歌弹唱型， 听妈妈的话、啊、别让他受伤等等的、 嗯、 然后我们家宝宝特别喜欢罗大佑， 哎呦 我的天哪、啊、喜欢这么复古的 童年等等那些歌他会唱、 嗯、 是吧、 嗯、他会唱一点点， 什么恋曲1990啊之类的， 东方之珠、 啊、 他特别搞笑，他拿着100台币跟人家小哥点歌说我要听东方之珠澎湖湾什么的，都那种特别老的歌、 哎、 然后人家在那儿唱他在底下跳，就是一唱跳组合、 啊、哎呦我的天哪， 周围的人遛狗的遛猫的都不遛了，都在那 还有遛猫的呢 因为他俩真的是一个组合、啊、 对 是、 啊、就看着他俩，然后他俩就拍了很多，儿子就很兴奋，结果第二天到了夜市、啊、他把那个当成舞台了 啊， 他就在 又去 一边吃一边唱， 多开心呢、啊、 他没有麦没有音箱，他就扯足了他所有的嗓子在唱，然后周围的人也是都静下来听他唱歌， 很有舞台感， 哇 他就唱台北不是我的家，我的那个 我的天， 罗大佑的那首、 啊、我的天哪、啊、我觉得这个、 啊、最搞笑的是、啊、他吃不惯夜市的东西他觉得有点辣嘛、 啊、 然后人家给他端了一个东西说你的馄饨还是饺子什么到了、哦、他唱一半问人家说阿姨辣吗，然后、 哎、 阿姨说这个不辣啊，他就接着唱，然后周围人都不笑的不行了，那 很欢乐， 嗯， 也不累的慌， 对、 嗯、 我觉得那小宝贝他这样有表演欲啊， 就 对、 嗯、这就是去我们台湾省的好处，在语言文化上就是这么小的孩子，嗯，我就很难想象到，都然后当然周围的人都说你就是小周杰伦啊小罗大佑啊， 有有有、 嗯、 他很开心， 这么跟孩子只要一鼓励他 对 刹不住， 对对 对，就是孩子需要鼓励需要肯定， 对 对、嗯、 完全完全靠谱的一个感觉、嗯、刚才说到淡水，哎呀淡水是周杰伦的那个故乡， 对 为什么都唱周杰伦的歌啊，淡水出了一大名人哈、 啊、那是 那个应该是坐捷运到淡水吧，你们 是 不是捷运， 是捷运、 啊、 我本来想包一个车，然后我包车那个司机跟我说、啊、是不是有捷运吗， 对呀、啊、 为什么要花这个钱， 你看人家， 哇你看看人家，我放着钱都不赚， 然后让说 对不我非要给你这个钱 没有，因为我有点路痴，我怕我找不到、 啊、 然后那个人现在也是我很好的一个、 啊、 就算是一个认识的 朋友、 啊、 他就是那种很耿直、 啊、 是 结果我现在所有的朋友去台湾我都会推荐，我说你就找那个司机， 哦他真的、 啊、 他是开车的司机是吗， 他就是一个给携程的那种开车， 了解了解、 哦、 在台湾的话包一天车大概多少钱呢，大概 根据距离不同吧， 嗯，嗯 我印象是不贵，但多少钱我有点忘了， 不贵哈，可以可以没问题、嗯、那刚刚说到坐捷运哈，我也坐过捷运，台湾的捷运， 我、好吧我没去过台湾， 没去过台湾哈、嗯、你说你的感觉捷运的上下楼、嗯、电梯转乘、 嗯、 比如说换乘是不是非常的方便， 非常方便、 哦、 但是捷运里就是不让吃东西，这一点就是管比较严、 嗯、是的， 嗯， 就是什么韭菜盒子甭想带上去 啊你别说韭菜盒子豆浆也不行啊， 还有一问题 饮料什么的也不能带上去、 就是、 也不能喝， 就是孩子 的是比较郁闷的，因为我们都知道，我们有的时候可上可下喝点水，吃点东西什么的。我们家宝宝就比较嘴馋，然后他上了那个车之后，有个小姐姐特别喜欢他，玩耍了半天，姐姐说：“你不要偷着吃糖啊，车上不让吃东西。”我孩子秒哭， 就是 当时就崩溃了。 这反正是当地的一个好的习惯哈、好在 吓唬他， 对，好在是捷运的上来下全都是吃的， 对， 你在旁边补给完再上车也行哈， 对， 对不对？ 哎，可是他们，我一直很好奇，说台北的地铁站是什么样的？ 讲一讲呗， 我们当时就是去的是比较中心的那些中转站， 对， 我感觉就是特别大，而且好几层，经常迷路，就有点在我们在国贸的感觉， 就是因为像很多国家，像比如说像日本的地铁，它那个地铁站里边就好多可逛的， 对，是， 对，然后有卖小东西的， 有， 然后有卖衣服的，有商场，就是能那一溜可能恨不得全是你能逛的，在那个台湾也是这样， 台湾省有很多的这个无缝链接的，跟商场通着，跟街区通着，跟各种的都通着，非常方便。 是 一样的，对， 就吃的东西特别多，孩子都走不动步那种。 刚刚你说 太好了， 你说淡水我没去过淡水，很遗憾，那次很太紧张，我们也是半环导游嘛，没去淡水，没去九份，没去渔人码头，都没去啊，因为这个团真的是，然后 这个团， 淡水的感觉是什么样的？ 我带着孩子淡水到渔人码头腿过去的， 走过去的，远不远啊？ 挺远的，我们走了整整一下午吧，到黄昏，然后到日落，但是很美，很值得。 哎呦， 两个人就这么走啊？ 对啊， 大手拉小手啊！ 啊，我的天哪！ 要不就抱着嘛，对不对？ 对吧？ 走一个下午，这多远呢？ 就感觉什么样？ 走走停停 啊， 主要是因为我迷路了，但是 啊，不动了，好了。 孩子累，妈妈还得让这个地方来过三次了。 妈妈，我走不动了，你抱着我吧。 那就会有问路的这样一个跟当地人交流的这个。 我们俩当时也没想问路，我们俩 就有点 就是想 迷路就迷路吧， 错了， 就我们俩嘛，然后聊聊天什么的，洗洗脑是妈妈最好啊，什么就这种时候最好。 洗洗脑。 淡水跟台北不一样。 不一样， 是不是？ 淡水是以每一个人的故乡那种感觉。 哦哟， 尤其它日落特别有名嘛。 哦，可以骑自行车。可以提，对不对？那种的步跑步， 我们两个就是步行到了那个周杰伦的母校。 哎呦，中学是吗？ 对， 淡水中什么中学是不是？ 对， 怎么样？这都是他的这个海报啊，什么那种的履历是吗？ 没 有， 没有， 并没有， 没有，全是蚊子，啥也没有， 全是蚊子， 蚊子。 但是挺好玩的，就是那个不能说的秘密的取景地 就在那里，对。 然后他那个上山下山什么的。挺 远景重现啊， 对， 渔人码头很多歌里唱过，那个像那个熊天平的歌里唱过渔人码头，很多熊日码头，你觉得这个是不是很适合想事情的一个地方？ 人挺少的，没有想象中的游客那么多，然后就是那个水静静的，尤其是黄昏的时候，感觉特别好，水面上有几艘船，独木舟，然后也不记，也不知道谁家，也不知道能不能飘走，感觉挺好的， 真的是当红的打卡的地点啊，淡水渔人码头，九份不知道去不去？去了吗？九份？ 去了。 你看都去了。 哎呀，九份也去了，十份去了吗？ 十份没去 啊。 Sorry， 我去的是十份，没去九份。 对，十份 可以。 对，其实十份会更特别一些。 什么样的感觉？ 对， 九份有很多卖猫头鹰的，十份是不是也有很多卖猫头鹰？ 对，我想起来，我两个都去了。谢谢 啊，好的。因为九份离十分不远， 对，先说九份呗。九份很多咖啡馆，很多卖猫头鹰纪念品的嘛， 有很多咖啡馆，然后好多吃的甜品，然后很多很多游客， 是吧？ 游客很多吧？ 因为就是我一个朋友去台湾的时候，然后他去九份就认识了当地台湾本地人一个小姑娘，他说其实九份现在已经就是沦为了景点了， 对， 说我们当地人其实一般都去十份，不会去九份，他说就是带你去十份看，因为十份是更加清静的一个。地方跟九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 对， 十份是什么样的？ 十份有放那个天灯。 对，十份是 天灯。 对，而且十份的寓意更好一些。 十分幸福。 对，但是就是九份是长长久久，十份是十分幸福。对，然后满分嘛，所以考学什么的，然后他有一个什么叫我忘记那个了，然后就是每一个考学的人都会去那儿。 是有很多。祝福祈愿， 对对， 大家会在那个天灯上自己画 DIY， 小孩子很喜欢然后别人都画的特别好，我们家孩子很小嘛，画的乱糟糟我也无所谓，那就放吧。然后就升起来的时候，孩子就特别特别激动，把那个墨汁全洒自己身上了， 哎呦，庆祝的方式 真好，真棒啊！ 对， 不行，我带孩子去。 是十份，十份除了天灯，它还也是那个风格会怎么样？ 有一个小火车站。